洪代佳纳这里分到的材料，叶修直接交易给陈国的朱烟霞，让他带回去了。他这边登陆了军墨校，进进制厂读好，正在整理着这一次提升所需要的材料，并进行最后一次的检查，看看是不是还有什么疏忽的地方。这种工作叶修已经不知弄过多少遍了，但依然没有丝毫的不耐烦。打开装备编辑器， 看着千机伞的结构图和已经集齐的材料，一步一步地慢慢研究着。倒是陈果这边，角色身上背着重要材料，虽然是跟着大部队一起在走，也难免紧张，经常转动视角，研究靠近他的人是否有什么不轨。好容易回到了主城，连忙就朝竞技场那边去， 找到叶修的军墨校，把材料又交易到了军墨校身上，这才长出了口气。刚刚交完材料，训练室的门被敲响了，陈国起身过去开了一下，小网管站在门外。 老板，有人找。 不用他说，陈国早看到他身后的两人了，顿时啊了一声。苏慕城、萧时钦 这两个人居然一起过来了。快进来，快进来。陈国当然知道他们这大明星在网吧出入是相当危险的，昨晚不是就刚刚悲剧过吗？今天来的二位也是各种掩饰，但是被人盯久了还是会暴露。陈国有心是把苏慕城赶紧让进来，然后冲外边喊声萧时钦来了，但想想终归还是没这么做。 昨天萧时钦给他的印象还算是不错的，如果现在是苏慕城和孙翔一起来的话，陈果相信自己一定会这样做的。来了， 叶修抬头看了眼，见是苏慕城，也没太意外。 这下终于完全放假了， 苏慕城说道。哎，小萧也来了。叶修这时看到后面的萧时钦，略意外了一下，没事干嘛，过来转转。 萧时钦说，刚加入新队伍，不赶紧团结队友，这么着急就了解敌情，这么敬业啊？叶修说。萧时钦咳了声，略有点尴尬，因为他来这里转悠确实不无这种意思。这是家世在挑战赛上将要面对的一个强敌，但是这个强敌的情报却十分空白，这让萧时钦十分不踏实。 一直以来，他都习惯于研究对手设定针锋相对的战术打法，联盟里的话比较好办。就算是还没交过手的战队，但总会有这支战队的其他比赛录像可供研究。但现在这个星星只是新组件刚起步，又上哪儿去找这样的资料去？他准备再来星星这边转转，结果就遇上了苏慕城。 两人开始也都没说要去干嘛，只是一起走着走着，发现目的地貌似很一样，面面相觑着，也就这么上来了。战队的都放假了呀，想团结也没有人啊。萧时钦这回算是回答了一下叶修的前半句，说的倒也是实情。在对萧时钦举行过盛大的欢迎仪式后，家世这边也是继续他们的假期。 选手们今天一早也都各自回家的旅游走了个光。萧时钦自己其实也没打算这个夏天全在俱乐部里耗着，只是毕竟刚来嘛，准备在这个环境再熟悉几天再去度假也不迟。至于是不是来了解知情，萧时钦干脆就没答，因为他确实有这个意思，解释就是掩饰，干脆不多说了。 就这么着吧， 大家都别和这家伙说话啊，小心被他刺探走了情报。叶修笑着对众人说：“前辈，你也太直白了。”萧时钦又在咳嗽了。“你做什么呢？”苏慕城现在还是家世的一员呢，但却没有一点身为对手的自觉，转到叶修背后就看他弄什么东西去了。萧时钦倒是也想过来看， 但也清楚自己和苏慕城不一样，在昨天一天基本了解了叶秋这边的状况后，萧时钦不用问都知道， 苏慕成恐怕履行完这赛季和加士的合同后就要过来这个斜对门了。这个除于温州、黄少天以外的新黄金一代组合，恐怕只能是在挑战赛里昙花一现了。 千机伞朝55级提升一下，你要不要看看？ 叶修对苏慕成说着，一边也是又招呼了一下萧时钦。 小萧，你先坐啊，我弄下银武。 银武？萧时钦眉毛跳了一下。不过叶秋他们这边有点什么情况，昨天陶轩连夜就和他交底了，这把变换形态的千机伞已经不是什么秘密。 哦，你那把银武吗？听说过。 萧时钦应了一声，心里却已经在想，除了这把银武，星星这边还有什么别的武装吗？目前加士对星星最大的优势就是在角色上，这种累积照理不应该是一个随便钻出来的草台班子就可以赶上的，但现在的问题是这草台班子里有叶秋这么一位大神，一个从职业联盟初始就拼杀到现在的家伙，见识过荣耀中所有的东西，知道点银装的制作方法也不稀奇。陶轩就已经亲口和他说过，叶秋如果再做出一套一叶知秋身上的银装的话，他一点都不会感到意外。这角色是叶秋从职业联盟还没有成立时就已经在用了，他和叶秋之间的关系其实比家世还要久远，而现在叶秋张罗起的星星里赫然又有一个使用战斗法师的玩家，这意味着什么？陶轩觉得已经不用说得太清楚了。萧时钦这样接话，也就是试探着看看人是不是真有其他银武，当然也没指望人会开口告诉他，但指不定顺口一溜呢。结果他听到的却是，对，就是那个。这个答案萧时钦并不期待，因为这情报是已知的呀。萧时钦没有转去叶秋那边看，人弄银武呢，这肯定是秘密，现在放着他在这儿已经是给面子了，还跑去看人弄银武，这就不是抬举了，肯定会被人乱棒打出的。换作正规俱乐部里弄银武的研究部门，门上铁定有闲人免进的字样，根本不会随便让人进去转。不过萧时钦也不能就真听了叶修的招呼坐一边去啊，他可不是跑来等人招呼他聊天的，难道指望叶修开口告诉他，小萧啊，我们这里的角色是这样这样的，有银装哪些哪些，你回去好好准备来对付我们啊。萧时钦没事人一样的在那儿转着，他的身前有三个人正在操作着游戏，唐柔、包子、乔一帆。萧时钦试探性地朝着三位的屏幕上扫了几眼，这样未必真就能看到什么，但是或许会观察到对方的一些反应。反应果然来了，萧时钦正这么转着看着，路过当中那家伙身后的时候，那人回头看了一眼，忽然身子趴起，像是要把显示器揽入怀里一样，把萧时钦的视线全给挡住了。 喂，你偷看什么呢？ 包子很严肃地问着。 没看什么呀，就随便转转。 萧时钦话都有点磕绊了，不是没想到对方会有点反应，但是没想到反应会如此大，如此集中。 这个流氓身上有什么秘密？ 萧时钦已经在想了，同时却也是很不好意思地退开了些。包子那流氓有什么不能看的？别说萧时钦了，连陈果都在想呢。这要真有什么不方便看的，他早站起来把萧时钦拦下了，或者也一本正经的在门上贴个训练基地闲人免进了。但现在他们这不是还没什么需要隐藏的秘密吗？所以陈果没太在意，叶修也就是玩笑似的说了两句，直接告诉萧时钦说他在这儿弄银武，其实也就是相当隐晦的提醒一下，我这边你不方便过来。 萧时清果然也识趣，没跟着苏慕城往这边凑，结果那边闲走了几步，弄得包子这么大反应，大家都和萧时清气恍惚了。包子又继续狠狠地盯了萧时清两眼，弄得这位大神真不好意思再这么瞎转了，听叶修的话，到那边沙发随便坐坐去了。有叶秋在，战斗法师的银装问题不大，这个流氓不让人看，怕是也有点门道。那个魏琛是蓝宇的前队长，索克萨尔是他从游戏带入职业圈的账号，同叶秋与叶知秋的关系比较类似。术士的银装难道他也可以解决吗？还有苏慕城，老板已经和他坦白地说了，如果苏慕城留不下的话，沐雨成风这个全明星角色可能也会被他一并带走，这要是也加入了星星的话，等会儿，沐雨成风加入星星，这貌似得是过一年的事了，那时候挑战赛早出结果了，加世和星星只可能活一个，拥有沐雨成风的星星战队不可能是挑战赛中的威胁，自己想太远了。但眼下还有的一个就是，萧时清的目光落到了乔一帆身上，这个少年昨天让老板也是大大的重视了一番，萧时清昨晚也是想办法了解了一下这少年的情况，从官方公布的信息上看，上赛季在微草这个乔一帆注册的职业明明是刺客呀，结果全明星周末他却用鬼剑士向李轩挑战，而刚才萧时清扫了那么几眼，也看清乔一帆现在在用的也绝对是鬼剑士，这是怎么回事？萧时清想着这当中的味道，难道说是叶秋一早就已经把乔一帆争取过来了，并说动他放弃刺客改用鬼剑士？难道说叶秋这边鬼剑士的装备也早有准备吗？正想着，突然就看到乔一帆起身，迈步朝着他这边走来。